好，翻嚟第二节吓、啊，星期二得到啊，咁咧，大家记得揿 like 吓、啊，俾我哋啊，我哋上一次目标算系达成咗啦，因为有两节就唔够嘅，不过咧我哋就即系将佢拉翻匀啦，有啲突咗，咁啊都好多谢大家咧，我哋一叫咧就即刻帮我哋揿 like， 咁啊上一节啊卖咗个关子、啊，即系边个牟利吓、啊，好唔舍得嗰30,000蚊俾咗民主党咧，咁、那个咧就系、是、叫做叶刘淑仪。咁啊，大家有咩讲？ 呢、這个叶刘淑仪咧，就即系我哋都经常都喺度好关注佢啦， 系咪？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差唔多系咁多网台入边最关注叶刘淑仪嗰个嚟噶。 其实系啊，即系我哋唔系话即系点讲欺负人哋孤儿寡妇咧，即系佢身为一个寡妇，系咪？咁可以放低呢个叫做咧丧夫之痛，就好快第二日就翻工。根據嗰啲叫做保安局嗰啲朋友話俾我知咧，佢當時嗰個翻工嘅情況咧，你係完全 feel 唔到佢死咗老公嘅，嚇、 嗯 啊，即係咧係一個咧女強人， 嚇、 嗯啊，完全都即係唔當呢個丈夫過身咧係一回事，嚇、啊，即係嗰個工作咧工作感好強，好有熱誠，係即係當然對於家庭方面咧可能就爭少少，咁同呢個林鄭月娥其實好相似。 系 咪咁林鄭？ 所以系噶，佢一路都介意。点解系拣林鄭？点解唔拣我啊？ 因为佢嗰个辈分高过林鄭啊嘛。 我都系为咗工作唔理屋企噶。 系咯， 屋企对我嚟讲系透明嘅，唔存在。 系咯，老公死我都唔理。你哋咁都唔识得慧眼睇住我啊？咁样冇问题系你老公就系因为死咗做唔到人质啊嘛。 系啦，个分别就喺呢度啦。 即系呢样嘢咧，嗱，我哋咧要安慰佢嘅。 唔系，仲有个仔可以做埋人质啊嘛。 系啊，人哋有两个仔，其中一个去咗大陆做人质，一个 嗰啲叫做嗰啲喺以前即系春秋时代叫做质子。 质子系啦，嬴政又系呢个质子，太子丹又系质子吓。咁、咧就系即系喺人哋嗰度做呢个肉心。 系 吓。你冇嘛，冇辦法啦，即係依樣嘢，我哋表示惋惜同同情嘅，因為咧，你知道我哋成日都將葉劉嗰個事跡掛喺口邊咧，我哋其實好關心佢，好關懷佢，即係一個女人樣貌又唔係咁討好，係咪？髮型方面亦都比較黑人憎嚇，咁 即係政府交託一啲叫做 dirty job 俾佢做咧，佢又好熱誠咁去做。跟住得罪曬啲麥當勞工人啦，嗰啲叫做咩啊？ 的士司機， 啊，即係將嗰啲基層 酒樓侍應， 係啦，你啲咁嘅下等人係嘛？聽葉局長講嚇咁樣，即係咧，我哋覺得佢咧非常之即係點講啊？好抵得 諗。佢仲得罪咗一班大學生添，嗰陣時去到嗰個大學個論壇嗰度話啊嘛，佢放長雙眼睇啦，信葉局長啦，咁啊嘛，記得 咁啊唔算得罪嘅，即係老點啫嗰下，係咪？ 真係大鑊。咁我哋呢節係咪研究一下到底葉劉值幾多錢啊？因為呢個問題，因為呢個問題咧就唔係我哋問噶，呢個問題係葉劉自己本人提出嘅，所以我哋咧呢節就去分析一下到底葉劉淑儀值幾多錢。 我諗我哋幫佢解決呢個問題，咁我哋又剩翻幾多錢咧？喂， 嗱，我哋嗰筆算數啦，我哋當義工啦，我哋唔使錢啦。 啊， 但係咧、 okay, 要分析葉劉淑儀咧有好多個層次。 係， 首先咧嗱。如果你直接喺街边问一个人，问100个男人啊，我可以话俾你知，大部分同你讲唔值钱， 系真系惨，即系边个你用边个角度去讲咩？ 系啊，唔系，因为你嗰、那个口价，即系你讲到咧，好似问价咁样啊。 系啊， 你大家咧，即系坦白讲啊，我呢度我好多比较年轻啲嘅听众，可能唔知啊，以前我哋嘅听众咧， 明我啱讲 咩？唔系啊，因为我哋咧，我哋以前咧嗰、那个呢、這个节目咧，我哋比较多中老年人听嘅，最近多咗好多后生仔 PM 啊，有啲90后都有，我都估唔到，咁所以咧90后嘅年青人咧，其实就未去过葡京沙圈。 嗯， 咁如果去葡京沙圈咧，你就會知道，因為而家冇咗噶啦，沙圈已經滅亡噶啦。咁講到10多年前咧，你葡京嗰個樂宮門口咧就有沙圈行嘅，好多嗰啲女士喺度行嘅。 咁我走埋先，首先解釋下咩叫沙圈先。如果90後真係唔知嘅嚇， 沙圈咧通常 嗱跑馬就有沙圈， 係啦。 但係咧而家唔係講緊跑馬嘅沙圈嘅， 係啦，係講呢啲女士嘅沙圈。嗱咁啊喺度行嘅時候咧就會走嚟問你 cheap 不 cheap cheap 不 cheap 咁咧。通常咧，啲人就第一句，男人第一句 ，how much 啊，唔系讲普通话，多少钱？ 多少块？ 多少钱啊？咁啊，咁咧，通常咧，咁啊啲女就即系嗰啲女士咧就会报价嘅。咁、即系叶刘淑仪咧，坦白讲啦，你身为呢个港英嘅精英啦，系咪？ 就冇理由你自己去問人幾多錢嘅。 你唔應該咁樣講嘅， 係嘛？ 因為咧咁樣講咧，有失你依個以前曾經係一個保安局局長嘅身份，你竟然問價， 係 嚇？ 所以係問翻人哋嘅意見，自己值幾多錢？ 咪係咯，唔值錢咯。喂，你問喂，坦白講啊，除咗你問七十歲以上嘅白虎之外咧，大部分嘅答案就係唔值錢。咁勉強問到七十歲以上咧，都會。 啊，唔係啊，好似都有個六啊幾嘅，都 唔好講嗰啲啦。 誒，嗰個唔同啊，嗰個有特殊感情啊，係咪先？但係咧，一般人通常都唔會俾多錢，即係咧，如果真正以按市場價格咧嚇，我哋咧，我哋去訪問嗰啲叫做咧業內人士啊，佢嗰個價格咧會係一百至到一百五十。 係啊，咁啊好咁大鑊。 哎呀，冇辦法啦，即係因為市場唔就啊。你明唔明啊？ 呢個係第一個層次嘅價值分析係嘛？ 係啦係啦，唔 係我哋咪係可以 move on 去第二個。 嗱，冇錯啦，因為呢個咧係一個以呢個廟街嘅角度，我哋係要一個最基層最基層，我哋廟街，因為沙圈咧佢去唔到啊，嗰度咧唔行得嗰啲地方，人哋踢走佢嘅，人哋年青少少嘅，佢咬開一半咧，先有機會喺嗰度出門嚇咁。即係講年齡咬半啊，嚇！即係六啊幾隨意啊， 點樣咬開半？ 係啊，點咬開半咧？係隨意啊，年齡嚇嗱。咁我哋咧第二啦，我哋個經濟角度咧，我哋用一個政治影響力，係咪嗱？因為呢個因為嗱政治影響力佢係值錢喎，因為佢咧話曬咧係一黨之主嘛。雖然個黨淨係得佢同埋 唔係有三個嘅，數都數埋。 陳家沛 有容海恩， 容海恩嗱咁一個立法會兩個立法會議員，因為田北辰 就審咗啦， 撇咗啦， 係啦，走去啦， 即係脱黨啦嚇。咁咧 敗走， 唔係敗走， 唔係敗走， 脱黨 係脱黨， 脱黨 審咗啦。總之就 咁咧，剩翻一個另外加唔止一個區議員嘅，因為咧佢收購咗嗰個叫做咧 公民力量， 係 啦，即係以前劉江華嗰檔嘢， 係啦，喺沙田嘅，好多人咧就溝亂咗佢係公民黨嘅分支。 其實咧，佢嗰個收購咧唔係真係咁成功㗎。 啊，收購係失敗嘅。 我聽翻啲建制啲嘅朋友講，佢其實當區啲人係唔係咁妥佢哋嘅，其實，所以佢哋幫佢拉票好辛苦㗎。 哦， 佢哋收購係失敗嘅，因為你睇到咧，佢出翻嚟嘅後果咧係仲差過上一次。 唔係佢個形象係唔適合打新界區嘅。即係佢哋係有困難嘅，亦都佢哋冇乜喺嗰邊地區工作，所以其實咧，佢嗰個收購咧只係一個形式上嘅收購，實質上嘅效果係不大嘅，亦都佢都冇公佈。 佢係差咗添啊！個選舉嘅成績差咗添。 其實咧，會唔會係一個我哋用一個醫學角度咧？依個係一種器官排斥咧？嚇， 都可以咁講。 我覺得係 佢交薄落去，其實係 佢特登揾個豬腎出嚟移植落個人腎嗰度，係咪？今日出現器官排斥啦，係咪？雖然出現腎衰竭， 係咪佢哋係物理上接通咗？實際上嘅效果係冇乜嘅， 係唔係？我覺得係用器官排斥係會好貼切咁形容佢哋嘅關係咯。咁嗱，唔講呢個叫做咩公民力量呢個收購啦嚇。咁我哋咧純粹討論佢喺政治方面嘅影響力。嗱，從呢個特首選舉方面咧，我哋嘅判斷佢嘅政治方面咧都係唔值30,000。 嗯， 因為 真係好慘啊！ 因為民主黨可以提名到人出嚟選特首，佢呢個叫做新民黨係唔得嘅，佢係攞唔到15票，係唔係？佢只係攞到15個提名， 係 佢只係攞15個提名，而家8個嘛，佢周圍同人講，我就爭你依票就 唔係。其實你呢個分析真係冇錯噶，佢政治上無論立法會選舉，無論係特首選舉，佢成個黨嘅價值都係低過民主黨嘅喎。 我絕對啦。 喂， 所以民主黨值30,000，佢值10,000。 佢係唔能，佢呢個黨係唔能夠同民主黨比嘅。如果你講規模嚟到講， 係啊， 係唔能夠相比嘅。 唔係個定位都唔可以比啊！而家問題係， 唔係啊，民主黨有幾十個區議員啊嘛，佢有影響力，佢真係影響到啊嘛。 佢冇佢嘅規模爭好遠。 係啊，你新民黨冇啊嘛，加上你器官排斥咧，係咪先？ 咪同埋你冇得入閘啊，係注定唔會俾你入閘。 誒，仲有嗰陣時咧，民主300+咧。其實係可以提名多一個人入閘嘅，應該懟佢入閘嘅，但係佢都係唔肯懟佢入閘啊！你吹啊！ 唔係，冇辦法，你自己即係嗰個形象唔討好。我哋頭先都講咗啦，係咪先？ 其實佢真係覺得都幾慘嘅。 你話佢唔想揾 同曾俊華比又冇得比，同何俊仁比又冇得比，何俊仁都有得選過特首，係咪先？ 起碼入到閘， 入到閘。雖然嗰個好似嗰個大番薯嗰、那個嗰、那個畫面嚇。 咁啊，老夫子就係呢個叫做嗰、那個唐英年啊，大家記唔記得嗰三個人咧嚇？咪、俾人畫成老夫子、大番薯 嚇，咁啊，大番薯就 學精人一定學精人啦，最緊嗰個 係咪諗啦呢個？ 係啊，嗱咁我睇翻咧。呢、這個叫做阿葉太咧，即係我哋其實係以同情角度多啲咯，因為嗱特首冇你份係咪？派個呢個叫做咧千辛萬苦幫呢個叫陳家沛咧爭個港島區嘅補選翻嚟又輸，係咪？咁、跟住咧就佢都幾低智下，即係以前我有對佢有少少尊敬，而家開始咧嗰種鄙視，因為你見佢講嘢咧好低水平。 上一次特首選舉咧，其實有少少同情佢嘅，即係都叫做喺建制中人入邊見佢都叫有啲心去搞啦，叫做咁啊傾向有少少同情佢嘅。咁但係而家咧嚟到我呢一刻咧，我都對嗰種感覺都冇埋啦，因為正如你頭先所講，我都覺得佢即係做埋啲行為係好低能。 係啊，唔係啊，即係咧以中共嗰、那個即係個標準咧，一條底褲一張廁紙其實都有佢用途。問題就係你嗰、那個。功效咧係比起一條底褲或者一張廁紙咧更加低嚇，咁啊好似依個歐樂軒去宣誓啦嚇，咁啊佢哋離場抗議，同埋容海欣兩母女啊離場抗議、就話咧誒燒基本法可恥，阿、Johnny 評論下，燒 即 係 咧我 都 覺得，我覺得咧如果站喺即係建制派嘅角度嚟講咧，你嗌呢句口號咧係非常之軟弱無力。乜你哋從來唔係話燒基本法係違反基本法咩？點解會變咗燒基本法純粹只係可恥咁簡單咧？ 咪係咯，咁小事嘅咋原來？ 係咯，原來只係可恥嘅咋。咁我燒多幾本啦，如果係。 喂啊，養真係老實講，養個豬好養你咧，係咪先啊？下次啊，新民黨港島區揾只豬去選得啦。 哦，呢、這個我將另外一個角度睇喎呢件事 嚇點咧？ 佢真係一定唔值30,000蚊嘅喎，因為點解咧？民主黨好簡單，民主黨。喂，我收購你，或者我收買你，我都仲可以幫，有機會有一日你幫下手過下啲嘢啊！但係你呢、這個咁嘅新民黨嚟嚟去去係得一度咧兩個 兩票， 兩個唔緊要，兩票都唔緊要，仲有一票都唔係你嘅。嗰、那個就受人，嗰、那個咧根本就擺喺你度嘅，擺到明噶啦。 哦，咁啊唔係啊，而家得一個咋？如果咁講，因為田北辰走咗啦嘛， 咁 都係佢同容海欣啫嘛。 但問題容海欣啊，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一選到嗰陣時，阿葉劉點樣稱呼係容海欣嘅？ 小姐， 咪係咯，根本嗰個係擺喺你度掛單嘅啫嘛。係。咁我做乜事收埋你嘅？你呢個咁嘅泡沫小黨咧？ 即係好似咧，以前馬會有啲叫台底馬，其實嗰只馬嘅馬主咧就唔係葉劉嚟嘅，係第二個人嘅，不過記喺你個。马房嘅啫， 哦，即系啊，呢啲即系上市公司暗装啦， 即系人头嚟嘅啫，你 系挂名主席， 系啦，系啦，挂名主席，其实你个组织坦白讲啊，都冇乜用， 你个盘卖咗好耐啦， 系啊， 挂名嘅咋，唔好唔记得， 你系人头嚟嘅咋，所以咧真系嘅，我哋从政治方面咧，有啲喺庙街嘅行情嚟讲咧，佢都麻麻地， 仲有做，仲有你一个听一个建制嘅政党系唔值钱嘅。因为你始终去到最后咧，你都要埋位噶嘛。 阿爷吹鸡你要即刻跪低 嘛。你系最后会埋位嗰个嚟噶嘛？你一定要埋位嗰个嚟噶嘛？ 支持噶嘛？我使乜？我想俾钱你啊！我唔俾钱你都要埋嚟噶嘛？ 你而家两边个盘你都埋唔成，其实一句讲晒，两边都冇一个价值。 系啊，冇噶啦，叶楼玩完噶啦，你嘅政治生命完结咗。 俾条桥佢啊！ 咩桥咧？ 系 有啲咩好桥？呢、 這个学下陈方安生 吓， 华丽转身 系法啊！ 系啊。出嚟忽然民主嘛，出嚟变民主派咪搞掂咯，出嚟大战港岛区吓，拜会晒所有民主派，以民主派盟主嘅身份出现啦。 哇，好难喎，喂，好难喎，即系你等于叫任我行出嚟做好人喎，你嘅样穷凶极恶咗咁耐，系嘛，冇办法噶， 出嚟翻23条咪得咯，你出嚟做大旗手， 唔系喎，嗱佢。真年講得啱喎，葉劉出嚟反23条有用喎、有堅力喎、 有梗有堅力啦，大班人投俾你啊，葉太， 佢啊， 你攞曬民主派啲票，我同佢講， 佢仲攞把掃把出嚟啊， 係啊， 嘲笑翻自己啊， 公民黨你行埋一邊啦，邊度夠你嚟啊？你話曬都局長嚟啊嘛， 咪咯， 你仲要係即係個份屬輩份，仲要嗰個林鄭777，係咪先？ 跟住佢咧搞一個23条關節組， 哇咁。咁如果做得啲咁嘅嘢，嗰個就唔係葉劉啦。 唔係，我覺得佢真係嗱，葉太好認真聽我哋呢個節目嚇。 我知你有偷聽㗎啦，唔使講。 我知你實有聽嗱，我哋不嬲都好多好多人聽嘅，認真啲諗諗啦。雖然半講消息， 唔係啊，老實講啦，雖然你今年咧68啦，67歲啦嚇，但係咧，如果你而家出嚟叫做咧氣暗透明嚇、啊，重新咧披甲反對23條嗱、啊，相信咧。你有機會咧，係帶來第二春嘅，唔係男人方面，係政治方面，係咪？到時咧，中聯辦要買你炮，哇！葉劉倒戈，喂，你係因為你係建制嘛，你又做過官，又做建制嘅黨派，你掌握到好多建制嘅機密噶嘛？哇！你又值錢啊，到時你個價值係咪？當然半張可能會受到呢個暗殺嘅可能都未定，但係做人。搏一搏啦！ 喂，咁上次其實入閘之前都已經諗緊，如果民主派嘅區議員俾，即係如果嗰啲選委啊俾提名佢，其實佢會要噶嘛。 係啊， 咁所以有乜所謂啫？話掂你，如果嗰啲人俾個提名你，你都係會要嘅。咁你咪不如變埋民主派，你咪索性名正言順攞佢哋嘅提名。咁你下屆咪保證入到閘咯。 哦，係喎、啊，哇！咁到時咧真係風起雲湧啊！23條關注組成立係嘛？ 喂，你入到閘，其實如果你真係同阿林鄭隻抽，其實我嗰個睇拳啊，睇下曹星如啊， 係 見到阿葉太嚟睇，我諗緊喂，如果我同擂台唔係曹星如，係你同林鄭隻抽嗰場飛，應該係爆得仲勁噶。 哦，葉太有機會贏嘅喎、啊，嚇、啊！林鄭未必夠佢打嘅喎、啊，真係打即係隻抽啊， 拳拳刀肉 係啦。 唔係，但係林鄭高啲喎、啊，好似。 唔係講呢啲嘅， 扯頭髮。 因為咧，嗱，依個我覺得葉太係優勢嚟嘅，佢頭髮電完之後咧，好襟扯嘅。 話曬，咪話曬，做保安局已經好打啲嘅嘛。 係啊，好襟扯嘅佢頭髮一定係唔怕痛嘅，所以咧，依個我覺得咧係葉太優勢，同林鄭扯頭髮咧佢一定贏。 係 啊，唔係咁我 咁要打咁要打呢個摔角嘅咯。如果扯頭髮就唔係拳擊嘅咯喎。 咩擊都冇所謂啦，女人打交唔扯頭髮有啲咩做？ 唔係要嗰啲要嗰啲。 喺擂台抽啫，就講 MMA 啊 ，MMA 冇規矩，手腳牙都得嚇、啊，你可以捉住啲 MMA 犯規咬人。 唔係，我哋講我哋呢個規例特別啲嘅政治上，你咁你插眼都得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冇問題噶啦。唔係呢個 Johnny 建議十分之好，我覺得呢個咧絕對係葉太重生嘅一個方法，係咪？ 呢啲叫置諸死地而後生， 冇錯啦。 先整死咗自己先。 23條關注組食埋呢個叫做咧公民黨， 食埋公民黨係啊，食緊嘅，你不嬲都想食公民黨噶啦，你又整個45條關注組嘛，再順便嚇、啊， 有關注下45條， 係啊，普幾時普選行政長官你都有 say 噶嘛，係咪先？ 係啊，下次選你嘛，你話係咪？嗱、啊，等我出嚟帶頭反對23條啊！ 哇，勁啊！ 係，但係 今次真係公民黨灰飛煙滅啊！如果係， 哇，真係喎、啊，我老實講啊。葉太咧會唔會採取依個方法咧？我哋暫時都唔知道，即係有冇咁嘅有冇咁嘅政治智慧係咪？嗱，我哋頭先咧即係分析，其實我哋用咗一節時間嚟分析佢個價值咧，其實佢唔係冇價值，佢有潛質嘅。 係 問題咧 個盤點買啊？而家 佢個潛質係未用盡， 嗯， 即係我哋認為咧佢嗰個可塑性好高， 係 因為咧佢曾經係身居高位嘅人咧，佢如果倒戈。佢嘅效果會比當年嘅陳方安生更加轟動。 係 點解咧？因為你唔係係啦，因為咧你係出嚟做咗直選， 你有地區工作啊嘛， 係食咗中聯辦嘅票啊嘛。係 啊， 而家你係做反骨仔搞翻中聯辦啊嘛。 香港賭啲票俾你就係你噶啦，中聯辦攞唔翻㗎。係 啊，係啊，變曬啊！嗱，所以咧葉太諗諗佢，咁我哋咧嗱。政治分析咧到呢度啦，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下翻節下嚟下邊兩節咧，我哋咧就請到 有嘉賓封煙啊，咁我哋 係759林生 同我哋講經濟啊， 好， 我哋下節翻嚟再講， 好，拜拜。